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，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，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。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，就尝到了甜头。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演播东方。 方有根到北京后，八方品就开张了，生意一直很火，名气越来越大，心里也越来越踏实。此刻方有根正倚在八方品楼上的窗口旁，想着20多年前的往事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的小女儿起床了，走到他的身边，拽了拽他的裤脚，问：“爸爸，爸爸，你在看什么？”方有根猛地醒转过来，迷迷糊糊地说：“爸爸在看北京的天空。”再回头看，真是人各有命。后来许一丁还真做了鉴定家，尽管他还是没有拿到鉴定资格证，但北京有一家很有实力的私人拍卖行看中了他，聘请他去做书画鉴定家，后来又推他为书画首席鉴定家。许一丁找到了用武之地，活得很开心。为了工作需要，他经常出入北京各大拍卖行。方有根虽然不再做古玩生意，但还是有点新颖，见货到拍卖行去看看热闹。偶尔会碰上许一丁，两个人就互相笑笑，有时还会寒暄几句，但总觉得还是有点隔阂。萧大同还在黄山，他模仿的吴昌硕画得好，不时啊还有人上门去跟他买，当然不是当真迹买了，但价格也不菲。那些人买了萧大同的吴昌硕，再设法当真迹杀出去。萧大同除了画一些吴昌硕，还针对绘画理论产生了兴趣，下了不少功夫，写了很多理论文章，在专业杂志上也发表了不少，逐渐引起了行内人的注意。叶之影老骥伏枥，终于画出了自己的面目。为此，许一丁还为他在省城合肥举办了一场画展，级别很高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可是不知为什么，大概是叶之影这人福薄，在举办画展的半年以后，本该是他欣欣向荣的季节，他却得了老年痴呆症，后来变得神志不清，什么人都不认识了。他的老相好对他真是有情有义，一直照顾着他。他活得挺长，一直活到89岁。在他临去世的那几个月，他整天翻来覆去，絮絮叨叨的只说一句话：“我不是黄宾虹，我是叶之影。我不是黄宾虹，我是叶之影。”最奇怪的是赵明，他在巨幅黄宾虹上赚了一大笔之后，就回到了齐齐哈尔的克东县， 此刻他爹病得很严重，卧床不起，他爹自己感觉不好，恐怕不久于人世，就逼着赵明赶快结婚。他要看着赵明结婚后才能安心地走。赵明是个孝子，他在两天之内就找到了一个女朋友。只要有钱，在克东县找一个女朋友太容易了。一个星期后，他们就在爹的催促下结婚了。结婚那天，赵明他爹一高兴，就从床上爬起来了，要到婚宴上给各位亲朋好友敬酒。才喝的第二杯就倒下了，真正是红白喜事凑到了一块儿。赵明结婚半个月后，一天半夜里，他突然觉得胸口疼得厉害，简直无法忍受。第二天一早赶到医院去做检查，什么检查都做了，查不出一点问题。他担心克东县的医院不行，就到齐齐哈尔的市医院去做检查，还是查不出问题。于是他又到了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的各大医院去查，照例是查不出问题。赵明的胸口疼得奇怪，有时是在里面疼，有时是在表层疼，有时竟然是在距离胸口半尺的地方疼。赵明只好隔空揉胸口的前面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赵明在练什么神功。有一次，赵明在广州看病时路过光孝寺，忽然福至心灵，想进去看看，就走进去了。给佛菩萨上了香跪拜之后，就往功德箱里捐钱。奇怪的是，只要这功德钱一放进去，胸口立即就不疼了。但过不了三四天，胸口又重新回疼起来。无奈之下，赵明只好到各个寺庙里去捐功德钱。为此，他去过无数的寺庙，他去过北京的潭柘寺、上海的玉佛寺等等。每次都是只要捐了功德钱之后，胸口就停止疼痛三四天或四五天，然后重新发作。等他到了青海的西来寺之后，在巨幅黄宾虹身上赚来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。当他正要往功德钱里捐钱时，庙里的一个老和尚对他说，这个钱你就不要捐了，你要解决你的烦恼，要往南走，往广西走，你留一些钱做盘缠吧。赵明一听，连忙跪下向老和尚顶礼，然后出了山门就赶到了火车站。赵明先是到了广州，再到肇庆、云浮，直觉告诉他这不是他心目中的那个南方，于是继续向南到了梧州。他看出了一点文化气象，再到苍梧县，他似乎听到了远古的声音，因为几千年前舜南巡就死在这里。赵明继续往南走，就到了藤县。他看了介绍，知道苏东坡来过这里，秦少游就客死在这里，冯京墓也在这里，袁崇焕的家乡在这里，太平天国的忠王英王都是这里的人。尤为让他看到希望的是，一代高僧被宋仁宗赐为明教大师，曾任杭州灵隐寺住持的谢松大师也出生在这里，并在这里修行了好多年。此时赵明身上已经没有钱了，但胸口的疼痛却减轻了不少，于是他继续往南走。黄昏时分，他走到了太平镇龙德村的狮山脚下，已是饿得头晕眼花，两脚发软。突然他的脚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，险些摔倒，回头一看，见是一块石碑，上面还清晰可见刻着宁峰寺三个字。蓦然赵明胸口一松，一点儿也不疼了。 赵明知道他到了该到的地方了，他干脆在石碑旁坐下来，打了个家夫坐，放下身心抵抗饥饿。他走过的寺庙太多了，这一套方法他都懂。第二天早上，一个朴实的农民拿了两个很大的芋头给他，说了几句他听不懂的话。他双手合十，朝那个农民表示感谢，然后把芋头吃了，觉得恢复了一些体力，就又开始打坐。上午，在不远处的地里劳作的农民时不时好奇地望望他，有几个胆子大一点的还走到他身边来看。赵明只管打坐，念六字真言。有一个年轻的农民突然笑了一下，脑袋立即被一个老农民拍了一巴掌，吓得再也不敢乱动，一脸的肃穆。到了中午，一个老农民给他端来了一碗米饭，上面铺着油煎豆腐和红烧冬瓜，放到他面前，然后恭恭敬敬地向他合十顶礼，然后退去。赵明也向他合十致谢。吃过午饭，赵明到溪水边喝了一些水，然后回到座上开始念大悲咒，整整念了一个下午。七八个农民围过来听，大都是年纪大的农民，久久不肯离去。到了傍晚，又有一个妇女给他端来一碗豆干丝青菜面，还有一碗红菌汤。赵明吃得很香，体力也完全恢复了。他知道这些农民把他当作一个修苦行的头陀了。当天晚上，天下了一场大雨，赵明浑身被淋得湿透，冷得全身发抖。天刚亮，赵明就见十几个农民扛着木头、竹子和稻草赶来了，很快就搭起一座茅棚，让赵明住进茅棚里，并拿了一套旧布衫给赵明。住进茅棚的赵明照例是打坐、持咒念经，每天接受农民的供养。他心里很感谢这些质朴的农民。他知道藤县是一个贫困县，这里的农民生活都很困难。又过了几天，两辆拖拉机不断地往这里运土砖土瓦，后来又来了二十几个农民，在茅棚的旁边开始建房屋。一个星期后，简易土砖瓦屋就建成了，共有三间，中间一间大，两边两间小。又来两个壮汉，抬来一座石雕像，也不知是龙母像还是别的什么神像。赵明看，反正不是佛像，也不是菩萨像。他们把石雕像放在中间屋子的正高处，虔诚地向石像拜了几拜，然后又向赵明拜了几拜。赵明赶紧向他们回拜，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法师，不敢领受。再过了一天，四个壮汉抬了一口大钟过来，在中间的屋子里吊起来。赵明一见那口钟，倒是口好钟，乾隆三年制，满宫的铭文刻的是大悲咒，确实是庙里的东西，不知这些农民是从哪里弄来的。农民们又把那块刻有宁峰寺字样的石碑嵌在正屋大门的门楣上，这样一座简易的似是而非的寺庙就建成了。时常有村民来烧香跪拜，渐渐的周边乡村的农民也来了，有献瓜果糕点的，有捐功德钱的，也有专门来听赵明念大悲咒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。赵明拜过太多座庙宇，看也看会了。后来县政府的领导发现了这个现象，就向市里汇报，市领导组织了一批宗教人士和文化人士开讨论会，结果大家都说龙德村狮山脚下那个地方本来就是宁峰寺的遗址。宋代时歇松就在那里做过住持，不如干脆在那里建一座大寺庙，一方面彰显藤县的宗教文化，一方面为藤县发展旅游增添景观。 领导觉得很有道理，立马就拍板了。两年以后，规模较大、形式精致庄严的宁峰寺建成。在还没有请到合适的住持之前，就请赵明打理寺庙。后来住持请到了，赵明向住持恳求出家，住持见赵明发心恳切，就给赵明剃了度，并让赵明当了首座。赵明主动要求敲钟，每天早晚周围40里的人都能听到赵明敲出来的振聋发聩的钟声。也正因为敲钟要用体力，赵明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好。后来方有根听闻赵明的消息，还专门到宁峰寺去了一趟，他烧了香拜了佛，捐了一笔不少的功德钱，他每跪拜一次，赵明就给他敲一声钟。拜完之后，他和赵明对视了一眼，但赵明的眼神中一片淡然，好像不认识他。他知道赵明其实已经认出他来了，只不过装作不认识，他也就没有上前去套近乎了。他知道赵明有赵明的境界，他有他的知见，他们俩不在一个世界里，套不成近乎，于是就离开了宁峰寺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文博游戏》。 2015年，北京故宫博物院要举行庆祝成立90周年的18项大展，方有根在央视上看了消息，他对9月5日至11月4日的石渠宝笈特展非常感兴趣，因为央视新闻里说这样大规模高级别的展览最少10年才有可能展出一回。方有根心中很痒痒，到了9月5号这一天，他早早地起了床，吃完早餐后，他就用一个大杯子，也就是摄影师喜欢用的那种可以背在肩上的大杯子，泡了满满一杯茶。他从来不喝可乐、饮料之类的东西，觉得那些东西不解渴，连矿泉水都不解渴，天下只有茶最解渴。然后他又到外面的糕饼店去买了2个面包和一些糕点，把它们连同那个茶杯一起放进一个双肩包里。后来他想了想，又拿了一本中国古代绘画史放入包内，以备看到不懂的作品时好查看一下。他准备在故宫博物院待上一整天，好好看个饱，所以他出门的时候那架势好像要去远游。路上堵车，等方有根到达的时候已经快上午10点了。方有根一进故宫博物院，顿时脑袋一阵发晕，眼也花了。只见故宫博物院里乌泱泱的全是人，且个个都是汗流满面。武英殿和延禧宫前排起了一字长蛇阵，简直像2条河，看不到河的源头。方有根犹豫了一阵，还是上去排队了。不易排了1个多小时后，队伍还只是往前挪动了一小节。方有根知道今天肯定是没希望了，就退出了队伍，想改日等人少了再来看画展不迟。他卸下双肩包放到自己的跟前，取出大茶杯开始喝茶乘凉。刚喝了两口，突然来了个老头，拎着个小马扎坐在他的旁边，笑眯眯地望着他。方有根觉得这老头有些面熟，仔细一想，不由得猛地一拍脑袋，惊异地说：您不就是前些天到我茶楼里喝茶的那个老先生吗？怎么不准是我吗？看你一惊一乍的，没出息。方有根见老头的气色和上次去茶楼不同，脸上很有润泽，衣服也不同，上次穿的是一件卡其布的皱巴巴的中山装，而今天穿的是一套笔挺的西装，还戴着一顶很时髦的帽子，样子很像是个归国华侨。这是方有根觉得这老头更加神秘。老先生，您也是来看画展的吗？ 我可没有你那么傻，这么高规格的画展，开展第一天又是周末，你赶过来凑热闹，你不知道中国人都喜欢赶热闹吗？ 是是是，我是笨，真笨。 那您今天来干嘛？哼哼，我来找你呀。 找我？ 您怎么知道我今天会来？我就知道你这种傻瓜今天会来，而且知道你最终会放弃排队到阴凉的地方来喝茶。老先生您真是神了，我实在太笨。这些天来我常常想着您，不知道您是人还是神仙。 我不是神仙。 你是神仙，你是笨出来的神仙。 哎呀，老先生，不要取笑我了，我这个人天生笨，原来是做篾匠的，大山里出来的。 所以我说你是笨出来的神仙，当年啊，你把我都骗了。 我把您骗了？ 我们就是在茶楼里认识的呀，我何时骗您了？您不是指汪之瑞那幅斗方吧？ 那幅斗方在我眼里不算什么，我见过的好东西多了。但是近30年前，你做的那幅巨幅黄宾虹，把我骗了。 老先生，您和那幅黄宾虹有什么关系？ 那时我是鼎盛拍卖公司的书画首席鉴定家，就是我决定让那幅黄宾虹入拍的。我居然看走了眼，要不是那幅画那么大，我也不会看走眼。一方面那幅画确实仿得好，另一方面我不相信有哪个傻瓜会仿那么大的黄宾虹，于是就断真了。没想到天下还有你这样的傻瓜，你说你是不是笨出来的神仙呢？ 方有根愣怔了半天才说，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？那您是怎么知道我的？ 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，其实我也是徽州人，我是休宁人，我的祖上就是徽州茶艺大师闵文水。我每隔一两年就要回徽州一次，有许一丁的那篇文章在，我要找你还不容易吗？ 老先生现在还搞鉴定吗？ 不搞了，自从在你那幅黄宾虹上看走眼之后，我就不搞了，觉得惭愧。我后来就调到故宫博物院，主动要求做一名普通的书画管理员，现在已经退休10几年了，有时还会来这里转转，教教年轻人，平日都是在家喝喝茶。早知道会有你的那幅黄宾虹出现，我当初还不如不做书画鉴定专家，我就做一个品茶师多好。我敢说，看画我有时会错，品茶我绝对不会错。好好的开你的茶楼吧，我们还有见面的时候。 老头说完拎起他的小马扎走了，方有根还恍若在梦中。等他清醒过来，见老头已经走远了，几片树叶跟在老头身后飞。方有根突然觉得饿了，很饿很饿，他拿出面包和糕点大口地啃起来，就像当年他初次到屯溪时啃包炉柯一样。 方有根在古玩的世界里越走越远，他费尽心力想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？几经起落，他又将如何得到自我救赎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作者程英，本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东方，编辑张璐。 听众朋友，文博游戏到这里就为您播送完毕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将会继续为您播出《藏书天地》节目，欢迎您的收听。